咱得去一 趟。咱俩这排练的，你应的什么饭局呀、啊？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朋友呢、 啊？真是的， 这是饭局约的饭局， 反 人请了几个老总，你都认识。 给我们家安管道呢 啊，还有那宁总， 宁总 啊，就是房地，你又装啥？你们家买房子，人给便宜好几万块钱， 房地产的， 还你电话，怎么又来？我不说好马上就到吗？哎，范哥，我们一会儿马上到啊。哦不是，哦赵哥， 电话还真多。 钓鱼去，哦，牛主，明天上午让咱陪牛主编钓鱼去。 上午说好咱们俩排练嘛。 哎，赵哥，明天上午我们俩排练，晚上电视台录像，挺重要的。你喜悦的心情，他一会儿唱啊，一会儿跳，一会儿蹦啊，一会儿笑，一会儿抱着获奖证书是躺地下打滚。全家人发现杨进明一反。是谁呀、啊？杨进明他爸爸听完这话非常的生气，上去就给杨进明一巴掌。你还能是谁呀、啊？你是我儿子杨进明啊！杨进明听完这话， 你才抽风。 杨进明的媳妇儿看到这种情况非常的难过，这打是一等奖啊，这不嘛一等三奖吗？这不是。下午啊，死死实实好好来几遍，不耽误晚上演出。 中午， 哎， 开始中午排练， 哎、对， 行吧， 可以吧？ 行了，我陪咱们明天陪着钓鱼去、 啊。对，打啊？哦，广告公司，哦，广告公司让我们做广，哦，哎哎哎哎，你别说，哎哎哎，我听着，哎， 这激动， 哎哎，那广告公司让咱做广。 坐火车来了 啊！行， 排练什么时候排？ 排练我估计明天中午吃完饭两点多钟，怎么事也说完了。下午咱三点钟开始，好好辞辞诗来几遍，不耽误晚上演出。 又改。 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您听怎么回事？这个 您别着急 啊！您电话离的， 哎是啊，哎八个人就散了，八个人上， 对的，八个人， 哎对，哎哎，导演您说，哎 上哪？ 导演我们上， 必须上 啊！什么改啊？还改？ 行，耽误不了导演，行，谢谢您啊，就这么着了。哎，好，哎呀，太好了。 那导演怎么说的？ 导演说改了。 怎么改的？ 改成那个三分钟。 三分。 谁干的？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打击。 我就直接走了。 没想到还像去年那样。 哟，热闹了， 热闹了， 又来了两位大嘉宾。 难道是怪物史瑞克吗？ 这两位。青年相声演员 刘颖 浩南 做客 乐七八年， 我是雅娟。那随着14天的相 还有我们相声视频，它能代表一部分相声，但是完全把相声从头到尾勾勒得非常的全面，还得要走进剧场， 对，还得要是一对一的。检验人也是这个作品的同时跟我们一起的创作人， 参与创作者。 对，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最后送出一个相声作品，也算是给我们这对大赛的作品， 在大赛当中脱颖而出获得大奖的这么一节目，就是我们老师的武松打虎。 那个时候李金斗老师还都是很年轻的。 哎， 我武松上场，你给我打家伙， 您请。蹦嘟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逛前， 晚安啊，好酒啊。关您喝酒吗？ 客官您是喝酒吗？ 朕是。 请到里边。 带路。 是。抗前。 臣，你来看，俺这里有3岁的银两， 哦，银子， 真是。 有外汇券吗？ 啊？朕朕岂有此理 啊！ 既然这样，刚吃了王虎上人。 抬抬， 老虎吃人，大家留神，不可忘。喝下去就不别扭了，他也喝不了这么多酒，我稍微的来点蹭点的。 酒保啊，俺此番到了这样当， 是 当真遇见猛虎，俺再回到你这酒店来。 怎么着？您到了泾阳？虎不许单人通行， 多少人方能成行， 凑一个连才能走呢 啊。 哎，您得给俩护送钱，武装护送您， 这100 咱们就没法再赚钱。 哦，他们都够着呢。 听见了回答，听见了回答。 别喊了 啊， 您这老虎该上场了。 马银罗 等八得 没关系，剩下的还放我那冰箱里。 哦，这老虎他们家也电气化了。 慢着，看这大汉 是铁铛啊，锵锵锵，当唱茄子唱茄， 唱切切切切切。 电话接到了，我急忙往这儿跑呢，别打了、嗯、我问问你呀、啊、这个老虎他骂你了？ 无意 都不许摸， 俺就是要摸摸这老虎的屁股。 屁股那是禁区 啊，禁区。 对了， 俺已经将他， 少说废话，你走着。 哎，我打虎打出篓子来了啊！ 走着走着，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稀里哗啦。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 昨日 因这样当猛虎伤人，被小人打死了。 你带怎讲？ 被小人打死了。 打俺老人家的不幸事是默哀。 默哀呢？ 嘣嘣嘣嘣嘣。 哎呦，